以及其他各种成分，再根据病人不同的血型和病情输注不同的血液成分。 六月十四号， 世界献血者日， 不要等到灾难来临时才问我能做什么。

就不会崩坏。 痛快地哭出声音。 风吻脸轻轻飘过来，花香浓。南风吻脸轻轻，心依稀也迷蒙。我们仅为轻轻说不完寂寞，我们仅为轻轻，句句话都有衷。不管明天，都明天要相送，连着今宵，把今宵多珍重。我俩临别已，愿太阳快升东。我俩临别已，要再见在梦中。

再美了，落叶覆盖着，又怎样？我们没想到春天来得那么早，还给你丢在窗角的外套。我们没想到美梦醒来的那么早，剩下这空 眼泪模糊了画面，最后的爱。 说出的体会，提醒我你留下过的永远，最后的那一天，最后的那一天，是谁的眼泪模糊了画面，最后的那一天，最后的那一天，想不起为何我们都忘了说再见。哦哦哦，你是否也怀念相爱的第一天，什么感觉，最后的那一天，最后的那一天，我一再重写相爱的机会，最后的那一天，最后的那一天，心碎来不及遮掩，写坏的完结篇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